梦中常常说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这些话也的确是事实。过去我在台中莲社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就曾经给我讲过好几次，莲社的莲友有20多万人，李老师非常感慨地说，真正念佛往生也不过是3-5人而已。当然他老人家的话是非常的保守，因为我们晓得台中莲社这么多年来真正念佛往生的人数字相当可观。如果说10000人当中有3-5个人，这个说法就相当正确，可是这个比例还是非常大。关键在哪里呢？实在说就是看不破放不下。而般若经对于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帮助我们看破，帮助我们放下。换一句话说，它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念佛得生净土。因此我们对这个经典也就不能不重视了。这是我们今次研讨心经目标之所在。无论色是身体，受想行识是心理与心理的作用，那么界空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身不是真的，心呢也不是真的。佛法里面所说的真与假，它的定义，真是永远不会变的，那叫做真；凡是会变的，那就是假的，啊，就不是真的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，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，刹那刹那在生灭。那么它不是永恒的，它不是不变的。这 就是说这个身相啊是假有而不是真有。那么心与心理呢也是如此啊，受想行识这个心与心理的现象，心理的作用也是刹那生灭，一个念头生一个念头灭。这是我们能够啊体会得到的。如果我们起灭这个念能够保持而不失掉，那就成了三昧了，就叫做定了。这个定不住啊，那就叫做妄念。其实纵然得定了，成就三昧了，三昧是什么呢？也不过是一个念头的相续相而已。那为什么呢？那个定的境界，既然有得，当然就有失。啊，有得就有失嘛，有生就有灭嘛。所以定是相续相，世间四禅八定啊，第八定可以能够啊持有到八万大劫啊，它都不失掉。但是八万大劫之后呢，它还是会失掉。这就说明定的境界是一个念头的相续相而已。那么什么样的定才是真定？神经上佛告诉我们了，自性本定那才叫真正的三昧。为什么呢？自性本定没有生灭，没有入定出定，没有出入，像楞严经上所讲的首楞严大定，这叫自性本定。华严法华上所说的也是这个境界，这个才叫真实。性定跟修定呢完全不相同，凡是属于修的都是一个念头的相续相，唯有性定的利益心意识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所有妄想执着分别通通都舍弃了，自信现前，自信本定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性定不是修来的。 那么限定什么时候现前呢？到哪一天你真的照见无蕴皆空了，这个时候限定就现前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无蕴皆空的时候，我知空了，烦恼障尽了；法知空了，所知障尽了，自心现前。所以自心本定呢，当然也现前了。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确实是相当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了，我们凡夫无始劫以来物质习气非常之重，古德所谓离可动物，四须见修。佛把这些事实真相几句话就为我们说破了。根性利的人，善根厚的人，听了能接受，能明了。可是要把境界转过来，那还得要相当时间呢去修持。所以事要见出，怎么个处罚？那一定要明理，要知道理跟事是一不是二。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之间，我们对人，我们观察万物，我们对事，心里面时时刻刻能提起关照的功夫，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这一切人事物，皆是诸法空相。我们在这个诸法空相里面，修什么呢？把自己无始劫以来这些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思想 细，能逐渐在般若智慧光明之中，把它淘汰得干干净净。这叫真正修行。佛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中，特别是末后一会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给我们做出了历史练心真实修行的一个好榜样。我们能够多读、多思维、多体会，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能够断烦恼，就能够断习气，就能够看破放下，然后对于弥陀的念心才能有真实的体会，才能有几分相应，觉知求生净土。这一生当中，自然成就，这是般若对于我们极大的帮助。极大的利益，注音说无蕴，先说思，后说心，这个次第也有一个道理在，因为无蕴的根源是重叠而生起的，由因缘不绝这一桩事，佛在楞严里面说得很透彻，说得很透，说得很明白。这一念不绝呢，就把真如自信啊转变成无明意识。这些话要仔细的听，不能够去思维想象，顿时 马明菩萨所说的，我们要立演说相，立名次相，立心缘相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听，老老实实听，不要去想他的意思，一想呢就错了啊！怎么会一想错呢？譬如我刚才讲的，一念不绝，把真如自性转变成无明一识，你就想了，哎，真如本性是真实的，它为什么会变成无明一识？你这一想呢，你就把真如自性转变成无明一识了。话不能不这么说，事实真如怎么会变成一识？不会的。啊，譬如我们说阴天，今天阴天，太阳啊被云层啊遮盖住了，我们听了，意思明白了，哦，今天阴天，为什么会阴天？太阳被云层遮盖住了。假如你要是细细地想呢，太阳比地球大得太多了，太阳怎么可能被云层遮盖住呢？那这就生起了妄想了。啊，说实在话，太阳永远不会被云层遮盖，真如自性永远不会变成无明意识。那个无明意识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一念不绝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叫无明本呐，啊！啊，无明的根本呐。那么有了这个东西呢，真如本性起作用啊，在作用上带上这个东西。比如说我们眼睛能见，眼睛是自性，我们戴上一个眼镜，这个眼镜是附带的啊，戴上眼镜呢，眼睛还能见，眼睛透过了眼镜见外面的景象了，我们就叫它做无明意识啊，叫它做第八识啊。那么眼镜是不是真的妨害了眼睛呢？没有啊，这个里面的关系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那么因为有识，这就是阿赖耶识了，所以才有行，因为有行呢，所以才有想，因为有想呢，它才有受，因为有受，它才有色。这是我们从五蕴上来讲，要从八识里面来讲呢，那就是无明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张六处。说法虽然不一样啊，意思是一样的啊，同样都是说出这一个事实的真相，那就是讲这个自然现象的发展是从细之处，它有层次，所以它有秩序， 间人不知道事实真相，看到这个星球在太空运行啊，大地这个春夏秋冬四季分明，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以为是有一个神明在那里主宰，在那里安排，安排的这么样有条理，这么样有秩序啊，他不晓得这个大自然的演变呢，它是有次序的。那么这个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穿衣服，穿衣服一定先穿里面的一件，再穿外面一件，再穿外面的这个外衣啊，是从里面呢一件一件的往外穿。那么要脱的时候呢，当然先脱外面，再脱到最后。这个次第不能够错乱，所以迷的时候，从无明逐渐逐渐的发展到粗相。那么我们要回归自信的时候，一定要先从外面来下手，所以先观色空，然后再观心空啊，是先除五蕴里面的色蕴，然后次第再除受想行识。楞严经上说，生有是有，灭从色处，就是说的这个意思。所以五蕴次第是这么来的，决定不能够错乱。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功，对于念佛人来讲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就是看破了。看破之后，真正的功夫就是放下。第一，我们对于一切色法不执着了，知道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对于自己的身体色身，以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人事人物，这通通都是属于色法，我们能够放得下了，这是第一。再进一步呢，我们对于受，受啊也能放下了，那就是说不再追求享受了啊，苦乐忧喜的享受，能够随缘而不攀缘了。但是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 苦乐忧喜不是没有，有。我们处在顺境逆境当中，心地都清净，都平等。顺境里面不起恶受，逆境里面呢不起苦受。我们这个受呢，真的就放下了。再进一步想行事，像前面这个例子一样，都可以舍离，都可以放下。那么念佛自然呢就成就了三昧了。